如果不是厥阴区块，就是胸腔里面，就是桃仁这味药的一个作用点的意义所在。所以这几个事情也是大概知道一下。而同学看课本这一页啊，我想同学可能是也可以看到桃核承气，也可以看到柴胡加龙母汤，有没有看到两个汤都写在前后条嘛，对不对？同学你们看哦，桃核承气汤它的煮法是用七碗水煮到两碗水，然后放进芒硝调化，再煮到一碗半水，然后每次吃半碗。同学能不能想象桃核承气汤是浓缩到蛮浓的汤，可以看到吧，对不对？而且煮的也蛮久的。可是呢，你看后面的柴胡龙骨牡蛎汤，它是八碗水煮四碗，然后分四次喝，而它里面的药呢都是柴胡汤的一半，桂枝汤的一半那种药物的比例。就是平常我们一帖桂枝汤，桂枝是写三两，对不对？它就写一两半。一帖柴胡汤，柴胡是写八两，它写四两，看到没？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是煮的特别的淡，而桃核承气汤煮的是特别的浓，有没有看到这样子？而且你想想看，柴胡汤一般来讲所谓的和解剂的柴胡汤都是要煮好久，还要把渣渣捞掉，然后再回锅再煮，对不对？比如说一帖小柴胡汤是十二碗水煮到六碗水，放冷捞渣，再重新煮，再六碗煮三碗，它是煮掉十二到三的九碗水的这个时间长度，对不对？可是小柴胡汤是煮掉九碗水的长度时间，可是柴胡龙骨汤是几碗水？四碗，八碗煮四碗就打完收工了。所以你知道药物这个东西啊，是炖得越久药性就怎样，越阴柔，对不对？所以相对于其他的方剂，柴胡龙骨牡蛎汤是《伤寒论》里面一个让它的药气最粗糙，如果你说阴阳的话，就是最偏阳的那边，就是味道浓的入阴，对不对？味道淡的入阳。那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是大淡汤，那桃核承气汤就是大浓汤。所以他们两个汤剂虽然同样是治神经病，但它的作用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桃核承气汤它是要入下焦的血分，而柴胡龙骨牡蛎汤呢，讲白一点啊，是要入到人的灵魂的。就是柴胡龙骨牡蛎汤你真的吃下去，有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会觉得它的作用点不在肉体，会有这种很奇特的感觉的。所以呢，这个桃核承气汤煮得浓浓的，每次喝半碗啊，因为一碗是十格嘛，啊，五格就是半碗。而且他说先食服，为什么要先食服啊？因为你是要治下焦的药，你这样子吃了药之后再吃饭去压它呀，对不对？哪有人说要治下焦的药吃一大碗饭堵在那边再开始喝？那是要干嘛？要胸口喷血吧？就是已经位置不对了嘛，所以要先喝药然后再吃饭去压那个药，所以叫先食服啊。他说当为例，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个泻药，所以吃了之后会有一点拉，如果这个血拉得出来了，哦，人就会好起来。当然这个血拉得出来可能从大便出来，可能从尿道出来，这不一定，因为这个小腹的淤血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的。所以这就是桃核承气汤的煮法。而它的如果桃核承气汤我们以结构来论它的话呢，它的方剂结构啊，我们在这个中药的方剂里面会把这个三种承气汤里面分成一些路数。比如说我们已经在上课中学到过的调胃承气汤，它是哪三味药啊？是大黄、芒硝、甘草，对不对？而小承气汤是什么呢？是大黄、厚朴、枳实。大承气汤就是四样都有，没有甘草，就是大黄、芒硝、厚朴、枳实，但是没有甘草这样子。那调胃承气汤有甘草，我们知道它是要药性比较缓和一点，对不对？而调胃承气汤跟小承气汤一边是有同样是有大黄，调胃承气汤是有芒硝跟甘草，而小承气汤是有厚朴跟枳实。这两个药相对来看的话，同学是不是能够看到说 有芒硝的方子跟没有芒硝的方子比，有芒硝的会比较寒，这样同学能够理解吗？因为芒硝的寒性还蛮强的。而有甘草搭配芒硝跟大黄，有甘草的话它的下泻的力道就不会那么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分类法会这样说，就是因为芒硝本身虽然能够软大便，但它并没有什么向下冲打的力量，所以以向下冲击的这个力量是大黄为主的。而有芒硝的方子会比较寒，纯粹只是大黄的方子就没有那么寒。所以调味承气汤跟小承气汤相比的话，中医就会说调味承气汤是以泻热为主，而小承气汤是以通便为主。这样同学听得懂吗？因为你看厚朴加枳实，对不对？就是让肠道里面的东西都要掉下去的东西。所以而它没有大黄，所以小承气汤主要是要让大便能够下得来，但关于热方面的作为没有那么大。那调味承气汤就是并没有要大便一定要打下来，但是它要把那个热吸掉这样子。而桃核承气汤呢，它是以调味承气汤的底子做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因为古人在这样子分类的时候比较能够说，所以你们看哦，桃核承气汤它的的确确是一种热症，因为它用了芒硝，所以它的这个是清热的效果是很强的。而相反的，像是小承气汤的这个底子，如果做出一个其他方是什么，是现代人便秘常常吃的麻子仁丸。麻子仁丸就是小承气汤底做的，所以它虽然有大黄，虽然寒，但是不太寒。也就是当我们在买科学中药的时候，看这些方剂结构，我们要知道哦，一罐桃核承气汤跟一罐麻子仁丸，桃核承气汤比较寒，大概这种用药的感觉要有啊，就是这个药的寒热的配比。那么我们上一堂课是有讲到说，其实大黄是一个很能作用在血分的药，就是像我们说一个人受伤啊，内伤的那个血，你要吃了大黄让它拉出来，它所有的淤血才会跑得动，才会通。不然的话，古时候的人如果摔了马的话，哦，从马上摔下来，你不给他吃大黄让他拉大便的话，他就一整个人一直闷在里面，那个淤血是不会动的。所以我们在中国人在历代伤科的实验，这个2000年的伤科实验里面，相当能够证明大黄是一帖能够动得到血分的药。这件事情我们先知道，大黄你要动不到血分也可以，后面的柴胡龙骨汤那个烧法不会动到血分，就是在滚水里面涮两下，哦，不煮啊，这样就不会动到血分。这个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方子里面，大黄之外还有桂枝跟桃仁嘛，对不对？桂枝的话，我们从桂枝汤的时候就开始讲说，桂枝其实是一个走在血分里面通行血分的药，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说血分有淤结，在这个程度的话，你还可以用桂枝去疏导这个血分，不过也只是这个程度了。像是后面的那个抵当汤啊，就没有放桂枝了，就是血已经干在那边，那这样就把那个要把那个硬掉的血块化掉，那这种事情桂枝也帮不到忙了。所以用桂枝或不用桂枝，大概就是程度上吧，啊，就是现在这个血还有流动的余地的时候，大概能够用桂枝。如果是这个血还就是刚开始凝结的时候，可以用到桂枝。但如果像桂枝茯苓丸也有桂枝啊，这个子宫肌瘤它也不纯粹是淤血，它是一种血液不畅、血流不畅，然后开始有其他的淤积造成的。那这些时候，那个血本身还没有真的硬掉的时候，大概桂枝还有用到的余地。那另外呢，除了桂枝之外，这次这个方剂里面打血的药物，我想主打是在这个桃仁了。桃仁啊，跟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破血的药，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大概知道一下。首先就是大黄有相当强烈的冲击的力道，但是桃仁并没有这种冲击的力道。可是同学大概对于中药的，就是中国人这个中药的这个童话故事，大家都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吧，就是人字辈的东西都会怎么样，往下掉，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把一个雪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让它掉下来，那这个什么人字辈的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嘛。那如果我们要用比较是有形一点的说法，就是人字辈的东西都是比较有油脂的，所以吃下去都会比较润的。所以我们润大便的药常常都是有什么人什么人，对不对？所以桃仁呢，它的活血的化瘀活血的状况呢，就比较像是让这个血找一个地方钻出来掉下去，而它本身是有润燥的效果，就是这个血开始要干掉了，它可以让这个血变得比较润滑，比较能够滑得出来，所以这是人字本身的这个力道。但是相反的，如果是花字辈的活血药的话，那花的性质就比较好像是四散的。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如果不要用经方的框架来看这些药物，因为经方有时候用药还比较严格，我们一般说啊，这个人有淤血啊，那他的药里面就加两钱桃仁两钱红花，对不对？就桃仁红花桃仁红花就一起放，反正一定会让淤血比较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的人一般的加减，那桃仁红花一起用反正就能够开淤血。那如果比较详细的来说的话，其实人字辈的东西的这个化瘀啊，比较是往下，比较是用润滑，这个是关于桃仁的药性的第一点。因为它润，其实你说桃仁能不能拿来润大便，其实也行了啊。人字辈的都能够润大便，几乎啦，就是只是药效强弱的问题，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一些印象，就是我们从前啊，一开始在教到杏仁的时候，也有谈到桃仁。那时候为什么要谈到？因为在讲杏仁或者讲桃仁的时候，会有一些些让人感到疑惑的中医的水果归类法。我们中国人说桃上面有毛，对不对？肺主皮毛，所以桃是肺脏的果实。那杏仁呢，是心脏的果实。可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偏偏桃仁是拿来活血的，对不对？而杏仁是拿来降气的，这岂不是颠倒了吗？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们中医啊也蛮好玩的，什么事情一下子讲的没道理，接下来就开始掰了。那怎么掰呢？就说你不要急啊，你要把这水果切开来看啊，这个桃子切开来，靠皮的地方肉白白的，越靠核的地方越红，所以它是肺中有心啊。那这个杏仁呢，黄黄的，你切开肉都是黄黄的，到了靠核的地方，那个核是白白的，哇，这是心中有肺啊。所以这种胡掰的神话故事有没有临床意义？可怕是还真有哎。就是说你说那个杏仁啊，要杏仁，古时候人说杏仁要微炒一下要去毒，对不对？因为他说是有一点点那个微量的氰化物啊，那个氰酸钾的那个氰啊，这个字对。这个杏仁里头这种微量的氰化物，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日本连续剧或日本漫画，那个用氰化物用氰酸钾把人家毒死的人是怎么死的？说被他毒死的人都会脸色红润，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印象？所以中国人用这个杏仁的时候就会说，其实杏仁啊能够把人，他的那个杏仁，如果你一次吃几万颗啊，也会毒氰酸钾中毒死掉啊。那如果你被杏仁，那这个不叫毒死，叫撑死啊，对不起。当你死于这个杏仁的这个毒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全身的小血管的血液都会跑到你的表面，让你皮肤看起来红艳艳的。这岂不是就是把你的血分的能量分散到表皮，就是把心中之气引入肺中？那么李海厦先生在临床的时候就讲这个话，他就说其实你麻黄汤放杏仁，对不对？就是要把心脏的这个血分的元气转一部分到肺部来开表，就转一部分到皮毛来开表，就他有这样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中药学的依据在支撑他的，这是杏仁。那他 桃仁同样的说是肺中之果，就好像他能够把我们气氛的能量啊，请他来帮帮忙，到血分里面去做一点事，把淤血打下来啊。这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心果是入血，肺果是肺果反而是入心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论点，那在临床上面会觉得好啦，可以接受它啦，大概是这样子。而且你说杏仁炒过以后啊，到底是要去毒还是保毒，到今天是还是有一点的，就是有人说杏仁炒过是要把这个毒去掉，对不对，希望把这个氰化物蒸发，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说杏仁本身里面是有一些酵素类的东西会分解掉这个毒素的，你炒过之后这些酵素都没有了，杏仁才会毒素常年保持不分解，这样才比较有效。所以说不定炒杏仁是为了保毒，不是为了去毒哦。啊，这倒是一个到今天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啊。而为什么我要扯这个杏仁跟桃仁这个心啊肺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桃仁去淤血的作用点有一些让人觉得疑惑的地方。首先啊，桃树在中国人的看法里面会认为这个桃树可以说是各种树木的代表，就好像各种树木要选一个代表来当什么世界小姐之类的，那桃树就是树木的代表。那么桃树也可以算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树木里面阳气最旺盛的树木之一，所以中国人古时候道士不是要用桃木剑来画符吗，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可能同学会说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你之前讲到肉桂不是讲肉桂很厉害吗，现在讲桃树很厉害啊，到时候什么都很厉害，我到底要吃什么啊。就是其实讲中药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但是肉桂的厉害是因为它是树木的克星，是植物的杀手啊，但是跟桃树是不一样的调子，就是肉桂是在植物的世界砸场子的第一名啊，那不是选美冠军啊，选美冠军还是桃树。桃树呢，如果你要说它的这个气最旺、爆破力最强的东西，其实也不是桃仁啊，是桃花。像这个中国古时候就有一个医案，说有一个女的啊，她拉肚子很多，很久都不好，然后呢，后来有人认为说她是肚子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在那边，所以他肚子才会每天都拉，可是因为都拉不出来，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给她。就是这个桃花啊，他们古时候用桃花要用那个荆棘的刺去挑下，就是不要碰到人手，认为人的手会伤到那个桃花的气，所以用这个牙签类的东西去插了那几十朵桃花，然后和到面粉里面做成饼子叫那个女的吃，然后吃了之后就狂拉哦，然后之后就很虚了，但是病还是好了，这样的就这种故事。所以桃花是那种把身体里面一些什么痰啊什么血啊爆出来，算是最比较是力道比较强的，相对来讲桃仁是比较稳定比较温和的。我们这个地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里头，这个桃仁是治淤血、邪痹甲、邪气、杀小虫。当然桃仁的成分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古时候治疗寄生虫，他说小虫对不对，就是挠虫类的虫，就那个半夜小孩子爬到肛门那边还是半夜睡觉会痒那个虫，那一类的虫的确古方里头用桃仁的多，不过我们现在打虫的方很多而且很普遍，甚至西药也蛮好用的，所以我们对于桃仁的这方面用途现在就比较不是那么重视。那至于说这个杀邪气，像桃花是杀住恶鬼，那就因为中国人认为说树木里面桃树算是阳气很旺的树，所以这种不太对劲的东西啊，很怕它。而这个桃花他说令人好颜色，我个人是以为啦，桃花可能效果是很强哦，就是以美容药来讲，像我昨天礼拜六的课讲了以后啊，下课以后好几个女同学都在那边说要找桃花来吃，其实桃花用了之后会让人蛮虚的哦，它不是那种补药，只是它的某一些效果吧，大概是唐朝之前的方剂里面美容方用桃花的还蛮多， 可是到后代用桃花的就比较少。我们今天其实在那个什么化妆品材料行之类的那种地方还买得到桃花的粉末，可是虽然买得到，我到今天不敢吃哎，因为你知道台湾人种花的时候啊，其实放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让那个花能够开，他假日花市卖的桃花是预备给你看的，不是给你吃的，所以只是看那还不会有毒嘛，对不对？可是一旦想到要吃下它，我觉得很恐怖哎。就是我们种花的人其实放很多化学，就是现在光是一个那什么不三不四的奶粉就已经闹到天翻地覆了，那这个吃桃花比那个危险多了。就像我现在看到台湾那边闹这个奶粉的新闻，我觉得很无聊哎。我们平常超市买的那些青菜都比奶粉毒，怎么没有人闹啊？就是现在，因为你知道现在菜农对不对，他们种的菜的田不是都是自己吃的是一亩田，别人吃的是一亩田，那种菜的人自己都分那么清楚，就知道有多毒了吧。那么毒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在管，现在那种吃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的奶粉，就是也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的那种，就是然后大家在闹啊闹的，然后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好像总是需要点新闻来帮助我们的娱乐事业啊，就这种感觉。那这个古时候桃仁啊，驱风的方里头有，桃花驱风的方里头有，然后治这个邪气啊发狂的方里面有，然后呢治这个秃头的方里面也有啊，就是桃花这种气的爆炸力啊，你拿来秃头啊，让头发爆出来，就是真的很多啦，就桃花跟猪油一起涂在秃头上面啊，这有没有效都不知道啦。然后说是哪个身体长了什么疮有脓，对不对？那你也可以桃花跟猪油涂一涂，它会把那个脓爆出来，就是桃花的力道很强。那它在美容方面呢，是比如说桃花的粉末啊，去听说就是把它跟这个同学随便听听，因为这个方吃了可能会伤身体，就因为它破的力量很强，就是橘皮三冬瓜子五桃花四这个比例做成粉，然后呢吃完饭以后用酒吞差不多3-4公克、4-5公克这样子，听说是30天就会皮肤雪白之类的。然后古时候这种用桃花用得很猛的一个方子哦，叫做瘦腰方，就是每天三次，每天吃5-6公克用酒吞，然后桃花就是很多棵树的桃花收集起来还晒干磨成粉，然后这样子每天吃每天吃，听说这个腰围啊会变得很瘦很瘦。我觉得这种活动大概跟裹小脚是差不多的，就是吃了之后到底那个，因为这种东西可能是古代的宫廷或什么出来，就是到底那些宫女吃了之后还能活多久我们都不知道啊，就是但是至少腰会瘦。那昨天很多女同学听了以后就很心动，开始要去找桃花。我就会说但桃花可能是比较快了啊，就是一两个月就有明显的效果，但是我说我们利腰起间之血，还有什么生白术啊什么，对不对？生白术吃2年也会有一点效了啊。那同学就说2年我怎么等啊，人生苦短啊。那这个就再说了啊，我总觉得要让腰瘦的话，有什么方能够补带脉是比较有意义的，就带脉强了腰比较容易瘦，但是用这种强烈的破气血的药来瘦腰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勉强吧啊，这是一点。然后呢再来关于那后面这个桃符啊跟这个跟桃毛这些，我想我们现在都跟桃肚这些都不是我们常用的药。这个桃符啊，就是有一个桃子在树上，我们没有把它摘下来，过了一个冬天，到明年春天我们就去看，那个桃子已经烂成一个像僵尸一样的东西了。那那个东西就又有一个外号叫鬼骷髅啊，就桃子已经变鬼了，所以这样子就能够用来这个杀百鬼精物啊，就是这样的东西。那什么桃毛又怎么样，然后这个桃子里面长的虫也可以杀鬼，那就是那这些我们想我们今天临床都比较不用了啊，所以就大概知道一下下就好了。那当然桃仁它本身是一个常用的活血方，比如说这个发明血府逐瘀汤的王清任啊，他的这个医林改错这本书里头33个方里面有14个方子都有放桃仁，然后他的这些破瘀血的药14个方子里面呢又有9个方子是以桃仁为主的，所以到后代的话就会说其实桃仁是好像破瘀血的要一个最大公约数的 常用之药，那这一点我们先知道一下。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桃仁的作用点在身上哪里？其实大概再讲十分钟就讲到，不过助教要换袋子了，所以我们就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给助教换个袋子，我们再把桃仁的作用点稍微整理一下。不注意它那是烦不是燥。那燥的这个感觉呢，其实为什么要在中医里面属于阴？那这个出于西医的中医啊，就是像命子瑜先生他就有讲，他说其实啊，所谓的阳虚而阴实这种状况，人会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代谢力很低落的时候啊，他的心脏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他的脑中会缺氧，也就是燥的这个症状是以人的脑部缺氧为前提产生出来的，所以会发生燥这个现象，就代表这个人的症已经属于阴症了，所以他会缺氧，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个不活泼的状态。那从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基本上是这条还能够解释得通的，所以人一旦开始会发燥了，通常是转入阴症的一个指标。那但是这一条之所以会帮助垃圾条，是因为我们看着《伤寒论》生病，谁给你这么乖？第一天太阳，第二天阳明，第三天少阳，第四天太阴啊！就大家生病都是乱生一通的，所以你这样子在数的日子说，说、哦、啊，第四天、第五天的少阳传完了，有没有传太阴啊？啊、哦，结果怎样？有造反，所以要传入三阴。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在临床上面已经属于罕见了。所以这种古人心目中的这个标准体质的好人类啊，我不晓得是不是汉朝人啊，大家体质都这么乖，但至少我们现代人整个传经是乱七八糟在传的，所以就变成这一条没有办法凸显出这个，没有办法凸显出它的临床意义啊，就是你真的看到，那我想唯一临床上面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开始有那个躁动，手足燥扰啊，就是眼神呆呆的，个身体这样乱动乱动那种现象出来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到说，这个人是已经阳气不足了，他的阴，他的治疗上面要从阴症来治疗。那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我想还是值得珍惜的。不然的话，因为这边可能已经少阳篇，它本身是一个三阳篇的最后嘛，所以他开始要为后面的三阴的世界做一个铺陈。那虽然他在这一条在少阳篇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在感冒的时候，渐渐同学我们也要触及到说，这个人他的体质现在到底是阳症的体质还是阴症的体质啊？那这个还是要知道一下。所以人发燥这件事情是阴症的体质的一个那等一下我要让那个助教换一下录影带啊。